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五月四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哦，这个假期是不是过得超级嗨呢？今天是2018年的4月29号，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朋友出去了哈？又有多少朋友堵在了路上呢？那如果你要是这个在家宅，就觉得现在这个不知道要干什么，一定要记得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当然就是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那当然收看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我们的这个标牌怎么没有了？是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下方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那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家小礼物刷起来。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非常怎么说呢，用他的话说，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叫做猫系少女。他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叶思清，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叶思清，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目前大二。 我的天哪，数学系的美少女。哎，你知道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动画的人物，因为上一个节目不是漫游嗨翻天嘛，然后我也是比较喜欢二次元，我突然间想到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美少女战士？ 啊，看过一点儿， 看过一点儿。我突然间想到了水野亚美， 哇、 对，那个高智商的学霸，关键是也是非常漂亮哈。对，现在一般好像大家对于学数学的女孩子，可能都有一种固有的印象。这个思清，你了解过吗？ 我觉得现在吧，可能学数学的女孩都不是那么死板了吧？ 是吧？ 就我认识的都挺活泼开朗，就我们宿舍的，全都是小仙女， 都 特别可爱。 好的，真的是仙女本仙了哈！哎，你们宿舍几个人？ 我们宿舍六个人， 六个人。 那 六个人如果要是都是小仙女的话，类型不一样吧？ 对，有一个是真仙女，有五个是假仙女。 哦，是吗？那个真仙女是什么样？怎么来评判是真假呢？ 就自称嘛，她就是抢了这个头衔。 哦，那就他先注册了。 对，他先注册了，我们就不能了。 好吧， 所以我当小魔女了也好。 对，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装扮也真的是有点像小魔女的感觉。 谢谢。 对，黑色这样非常优雅的，就带着神秘的长裙。 没错，我就是这么优雅。 对，你就是这么优雅。我跟你说，这个九五后，我找到跟你说话的套路了。 就夸我就可以。 对对对，来夸我夸我 夸我夸我。 思清是几几年的？ 我是98年的。 98年的，哇，好年轻啊！我的天哪。好，那么欢迎我们的思清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一个系列的第二期，叫做首诗歌者第二期。今天我给你的定位叫做清本佳人。 哇，非常的酷呢，很开心。 是啊，因为名字里有一个清嘛，是不是？对，正好就是清本佳人的那个清。 对，就是我之前这个首诗歌者的活动嘛，然后他们给我写的四个字是 什么？ 轻声燕语。然后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的声音就是一点都不燕语呢。 是吧？ 对。 那你的声音是不是很多变的那种？ 我就模仿能力还比较强吧。 哎，真的吗？那 对呀。 最擅长模仿谁呢？ 模仿小猫咪吧。 小猫咪。好，那我想听一下你的小猫咪。 喵。 这是小奶猫。成熟一点的有吗？ 喵。 可以吗？ 老猫，老猫可以吗？ 不可以，我是一只年轻的小猫咪。 好的好的，这个挖坑你没有往下跳啊，非常的好， 非常的开心。 对对对，一般这个猫呢，在不同程度上面，就是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境下，它的叫声都不一样。哎，思清养猫吗？ 不养，我对猫还过敏。 哦，真的？对，因为我自己养猫，所以我还是比较了解猫的这个习性，还有它的叫声。就当一个猫就发怒的时候，它的叫声绝对就不是这样了，没有这么温柔。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当然思清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女孩哈，但是呢，既然我们叫首诗歌者呢，肯定是跟这个比赛有关系。思清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对不对？ 嗯，就晋级了，非常开心。 嗯，好的，非常开心。那还要继续比吗？还是说这个活动已经 好像不用比了吧？ 好的，那 就十个人了， 已经十个人，就是。首诗十强嘛，最起码对不对？ 嗯，差不多嘛。 好的啊，还是非常谦虚的。今天思清带来了五首歌曲，那五首歌呢都是非常有难度。我们这样吧，先一首一首来，好不好？对， 好， 因为是我给你准备的伴奏，我们节目组给你准备的伴奏，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选的这个。 啊，好，没事儿，我听一听。然后不是的话，我就不唱了。 啊，那不行，不唱。不是的话，我们可以。 宝宝有小脾气了。 小脾这个不唱可以。那你可以为我们献上一段舞蹈吗？ 哦、oh, ，no。 对，所以说还是唱吧。 嗯，好，还是唱吧。 对，第一首我们先带来，小半 啊，行， 嗯，好， 那个没有前奏， 好， 我就随便了。 好，那么这个一定要准备好啊。 从不由半步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无心酸，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手上线不断，空空留一多难堪又无奈，是缘慵懒喜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我自我欺瞒， 打call 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一个个慢慢暗淡，淡淡的内心的随意的放肆的严格又欢脱侵犯，不应该太信任不大胆，太死板不果断，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谁得难谁孤单谁无胆谁极端，无辜不知所以然不算。太泛滥心之阴淡，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上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敏感又难缠，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我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信任不大胆太死板不果断，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收起了撕起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 哇，很棒哦，加油，为你打call，喜欢我们今天小姐 谁在泛泛而谈，任由着你坏了你笑了你错了不堪，我与你所当然分摊，不明白残存的没用的多余的不必的破烂也在手间谈。 哎， 谢谢、啊、 对对对，好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叶思清。其实这首歌的伴奏啊，我觉得因为这个我们节目组给我的时候它就是这一版伴奏，我觉得这个它不像原版那么的有起伏跌宕的感觉，你觉得呢？ 啊，对，然后我刚才我其实不是这首伴奏，所以我也不知道词儿是啥，所以就有一点点乱，不好意思唱错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既然是挑战新歌声、嗯、就是等着大家来挑战嘛，就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得应对，对不对？ 对，我还是很淡定的、 是吧，非常非常淡定哈。对，那突然间就是想问思清一个问题，那在你就是表演的过程当中、嗯、有没有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让你措手不及？ 我记得这个就比较遥远 啊，比较遥远， 14岁吧、 哦、就 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是班级的班会，就是有一个活动、然后大家就有才艺的就可以上去然后展示一下、当时我就报了一个节目，我去唱了一首武装，然后结果唱劈了、就有点特别的尴尬，然后就当时就是那个就有点小小的阴影，然后一直记到了现在。 哦，是这样的，对，但是还好，我觉得就是班会上，因为他也不是，就是咱这么说，不是特别大的，就比如说出一点纰漏都要影响全局的那样的一个演出。 嗯，对， 那是 而且丢脸也不是丢得很大。 对，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有了这个阴影之后，是暂时没有演出，就是不再登台，有一种惧怕，还是说越挫越勇？ 没有，我从不惧怕。 哦，真的， 我属于 心态特别好。 我属于那种就是人少我可能还紧张，人一多了吧，我就不怎么紧张了，我就觉得无所谓了，反正都差不多吧。然后就唱呗。 好的，那思清是数学系的，对不对？ 对 对，大家呢可能对数学系的女孩会比较好奇，然后呢对这个专业也比较好奇，就说想代表大家问一下，数学系你们每天的生活你觉得枯燥吗？ 嗯，还好吧，就你那个课也不算特别多，就是挺多的、 就是挺多的。 对，就 累不累、 啊？累到。头发掉的有点多吧， 啊，真的吗？ 其他的就还可以。 我的天哪，广大女生， 就发际线越来越往后。 哦，我的秀发，你知道吗？我的发际线就属于够高的了，就是小时候数学学得太好了。 哇哦，那欢迎您来数学系重新回炉重造。 哎，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数学学得太好，头发掉秃了嘛，我就害怕，我说那以后就不好好学了。 哇、wow. ， 没有，开个玩笑哈。这个你大家可以看到思清，我们今天的这位美少女猫系少女嘉宾，你看她的头发，她的秀发有多么的乌黑浓密，就知道这个数学系跟这个头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调侃一下，还是得为我们首师大的数科打 call， 那必须的， 还是挺厉害的。我们的老师都特别的可爱。我非常喜欢我们的高代老师，其实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表白过一次了，这次还想表白一次。 他今天有在看吗？ 那肯定不了吧、 哦、 他比我父母的年纪都大。 哦，原来是这样， 可能就不看了吧。 那你们寝室的其他几位小仙女在全程现在在、 对，他们现在已经在群里骂我了。 真的吗？ 对，他们说 让他们到我们的平台来，我好看一下。 对，你们去刷礼物好吗？给我刷礼物呀，耶、 可以可以啊，对，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来进行互动，这样我也可以看到大家的聊天的内容。好，那么刚才是一首小伴带给大家呢，还要在这儿说一下哈，因为今天呢开始从29号开始就是我们的草莓音乐节，今天是第一天，那我们青年广播的同事们包括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大锁也在现场啊，真的是非常辛苦，这一天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视频，很多的精彩剪辑，拍了很多的图片，还有很多精彩的连线，那待会儿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呈现给大家，包括还有这个我们的前方记者杨轩发来的报道，那待会儿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哈。对，那说到草莓音乐节，想问一下我们的思清，你平时喜欢这样的音乐节的活动吗？ 我还挺 有点佛吧，可能就不太追这些。但是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偶像，就 是 偶像林俊杰。 哦，林俊杰啊， 对，他是我的男神，就是唱歌方面的，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可以这么说。 真的？那你一定会唱他的歌喽？ 对呀，我会唱他的歌。 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选他的歌？ 我今天选了一首《生生》，纠结了半天选了这首歌，因为就是他的歌还都挺难唱的，而且我室友总是说我的风格就是唱那种欢快的歌，那种情歌就好像失恋了一样，所以他们不让我唱欢快的歌，所以我就挑了好半天，然后挑了一首《生生》。 好吧，对，就是你是典型的，就是小品里面说的一笑像哭一样的选手。 对，我一唱歌好像就可能就比较可能太感染人了吧，就是没有太欢乐的气氛在，所以我就是唱悲伤的歌比较多一点。 好吧，那么第二首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歌呢？ 第二首，来一首什么呢？最近 我给你最近好吗？ 可以吗？ 好， 金莎，那是我女神。 哦，林俊杰和金莎是？ 对，是我的男神和女神。 被风吹过的夏天，你一定唱过无数遍了吧？ 那必须的，那是小时候的记忆了，已经。 对，你看看这年龄差，小时候的记忆，我上初中。好，那么现在这首《最近好吗》带给大家， 谢谢。 好。 一杯冰沙，一个笑话，聊到天黑都不想回家。那个雨天，我的吉他，一唱一和，看爱在萌芽。时间追溯我们长大，为理想加快步伐。你在老店旁的树下，最后偷偷吻了我脸颊。多年来那地方有点变化，偶尔我不小心还会经过。老店油漆开始掉落，叶子也不该爱最初的轮廓。多年来我还是有些牵挂，心里却不会再为你。遇见你和他，互相问候好吗？一杯冰沙，一个笑话，聊到天黑都不想回家。那个雨天，我的吉他，一唱一和，开爱在萌芽。时间追溯我们长大，为理想加快步伐。你在老店旁的树下，最后偷偷吻了我脸颊。多年来那地方有点变化，心还会经过。老店油漆开始掉落，叶子也不该爱最初的轮廓。多年来我还是有些牵挂，心里却不会再为你难过。如果有天遇见你和他，互相问候好吗？小心还会经过。老店油漆开始掉落，叶子也不该爱最初的轮廓。多年来我还是有些牵挂，心里却不会再为你 相问候好吗？ 哇，给小姐姐打 call 耶、 对，这首最近好吗是来自思清的女神金莎的一首歌。对，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听起来挺欢快的，但是你仔细听歌词好像还有一点点的 伤 感在里面。 嗯， 对，因为是最后还是一个 最后没有在一起。 对哎呀，这样的悲伤的歌曲，哎，你唱完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吗？ 就脑海里会有画面吧。 哦， 就可能就也可能想自己，也可能去想一些电视啊电影的情节。 哦，思清现在上大学了，基本上在大学里面呢还是会有很多恋情发生的。 大学还真没有恋情。 对 这就尴尬了。 今年上大二，可是按理说啊，就是我的一些理解，你想数学系的美少女小仙女，然后呢数学系肯定是这个男生会比女生要多，对不对？ 嗯，首师大数学还是差不多，可是女生好像还是比男生多一点，因为毕竟是师范类大学，首都女子学，女子大学。对，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是没有合适的，是吗？ 嗯，对，我比较喜欢偏艺术类的男生。 哎，那首师大也有艺术系的啊。 对，但是可能就交集比较少吧，就是、就是不怎么认识，除了认识活力调频的几个，也不是很熟，就是、而且还都比我小。嗯 啊，你是不能接受比自己小的？ 我有一点点接受不了吧。 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可是 就感觉就是他比我小，我就想照顾他。 哦， 就 是 有那种感觉。 你是喜欢被照顾的那种，是不是？ 嗯，我喜欢被照顾。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嘉宾的择偶标准了。对，刚才聊了这些，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需求。对，老铁刷礼物啊，666走起来。对，因为刚才有人在问嘛，说这样，就是对这样漂亮的女孩会很有兴趣，尤其是再加上学数学，那绝对是学霸级的。 我可以教你们数学哟。 啊，是的，好的。哎，叶老师，请教我们一道、浅显易懂的数学题，好不好？ 好。 大学 问一个， 会教什么呢？对， 大学，您说教什么数学吗？ 对呀、啊， 就是我们的专业课。 是的，你们 我们 学的是什么？抛出一个名词， 这样说出来的话，就可能、就什么高等代数呀、数学分析呀、然后现实代数啊，然后就各种，还有长微分方程呀，还有什么概率论呀、计算机原理呀、然后C 语言呀。 好了，可以了。 就非常的有意思。 嗯， 数学是我的爱人。 好， 我爱他。 我跟你说，我听完之后我就只能是笑着活下去。对，没看我都沉默了。好，那么还剩一点点的时间哈、思清也唱了两首歌了，大家如果特别喜欢他的话，也对他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大家就开始这个刷一波互动和小礼物，刷一波存在感。有什么样的留言都可以在我们两种的这个视频平台来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就是在草莓音乐节的前方现场都有哪些好玩的事情呢？来看一下哈，我觉得这个特别帅，就是我们青年广播的宣传片在草莓音乐节上播放，哇，那真的是掌声雷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引起了全场的小范围骚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非常棒，是的。 我跟你说，每次看都觉得特帅。 我们就在那个颐和园那个台。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他有一个更深一层的了解，当然也有很多的好歌要带给你们。那还是两种方式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一种是关爱，一种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好啦，老铁们，666走起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下半段了哈，下半段还有三首歌要带给大家。 No 对，尘埃，还有月牙湾以及声声。 对， 这三首歌其实我觉得就像月牙湾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Oh my god 是吧，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挖了五个坑。 好，但是前两个坑已经很完美的填上了。 哇、wow, 对，就看这后面的三个坑。对，平时有唱 KTV 的习惯吗？ 有吧，就是平时出去玩可能就比较喜欢去唱歌。 对，我记得我上大二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 还可以。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学校附近啊，除了这个小吃摊儿之外还有很多的 KTV， 什么烤冷面呀、 烤冷面，我们那时候是炒面你知道吗、 wow、 就是有那种香肠炒面，然后有卖水果的水果摊儿，有卖各种台灯啊什么那些就是生活用品的小摊儿，然后好多摊位琳琅满目，然后呢 跳蚤市场呀、那是 差不多。我们学校门口当时有挺多的，后来都被请走了。 啊，城管大人威武。 对，然后卖吃的的也吃不着了，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周末我们会相约几个好朋友去学校附近的 KTV 去唱一下。哎，当时觉得真的还挺开心的。对，现在你们也会这样吗？ 我们一般都是十点之后，晚上十点之后写完作业了，从教二楼出来，然后呢、就去校门口、去吃烤冷面。 吃烤冷面。 对，来个夜宵、每天四顿，就早中晚夜、 对，这那其实这样的生活也不错啊。哎，那是 对，就是容易闹肚子。 烤冷面的大叔啊，记得下次把冷面烤得干净一点。 是我的肠胃不太好，他们都没有什么事情的，所以我一般都就吃一点点。 哦，好的。 就是不能不吃嘛， 是 必须得吃，忍不住， 忍不住 馋。 对，其实有的时候做完一天的作业，真的还挺累的，我觉得。 对，尤其是学数学，特别的累。 是啊，我记得就是我上学那会儿，就学数学，要是一道题解不出来，哇，那是真的解不出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都哭的心都有。 列公式。 列公式也不行，最后我的方法就是直接翻答案，哎，到底选什么呀？ 那是选择题啊。 对，就是那种大题，什么问答那些，也都是有的时候最惨的，连看答案还 看不懂是吧？我们现在就属于这个状态。 看到，哎，这怎么解了呢？这答案是不是印错了？ 对，就有的时候还要质疑一下答案。 哦，是的。好啦，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思青做客节目哈，那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我们草莓音乐节前方发来的新鲜报道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的，我们有请前方记者杨轩登场。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草莓计划的特派员杨轩。草莓的第一天呢，我特别想用热闹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天的票其实很早就卖光了，所以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拥挤，尤其是食品区和主舞台。大概从下午2点左右，各舞台就围聚了很多音乐爱好者，草莓主舞台呢更是引起了全场一波又一波的高潮，陆续出场的有李志、 TZT、 钱馥甄、野田洋次郎还有朴树。这一次呢，李志大哥他带来了非常多的新歌，在现场有一个小环节就是他迟到了大概40多分钟，台下的粉丝可以说等得十分焦急。然后接下来的是 TT， 他不仅成功的引爆了台下的女粉丝，还燃爆了一众的男粉丝。那田馥甄呢，他温柔又有力的歌声让刚刚还非常燥热的场子又多了一分柔情和清爽。然后接下来的就是野田洋次郎，其实他就是日本一个非常红的乐团叫 Red Whips， 就是你的名字主题曲的那个乐团的主唱，他其实很有演唱会还有现场 live 的经验嘛，就非常会带动现场的氛围。那这一次草莓音乐节的一大热点其实还有就是一个食品，就是大悦城的移动版的入驻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知名的食品的品牌，比如说奈雪的茶， 然后 Tube Station 西少爷贡茶等等等等。那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音乐节的天气，其实今天还算 OK， 因为阳光不算非常强烈，然后雾霾呢，因为有这个非常强烈的食物的味道还有音乐这种强大的音波，然后让大家呢并没有觉得雾霾有多么的不可接受，然后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呢也还算是凉爽啊。今天大概的情况就这样，目前正在演出的是朴树，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谢谢。 好，谢谢杨轩发来的精彩报道。刚才看大家看到那张图了吗？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前方特派员杨轩，然后他在采访，应该是 TZT 哈，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哇，今天我也是看了现场发来的 TT 的视频，真的燃爆全场，真非常会带动那个气氛。当然呢 ，Red Vips 他们的你的名字哇超级火，好吗？哎呀，可惜啊，没有现场观看。对，思清有没有想这个奔去现场的这样冲动？ 有呀，可是如果有 JJ 的话，我更会去的，一定会去的。 对，无时无刻表达对自己偶像的爱。 对，这是我的信仰。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 JJ， 不是没有 JJ， 有请思清来为大家带来下半段的第一首歌。那想唱哪一首呢？ 来一首《尘埃》吧。 尘埃，好的。准备好。 好的。 尘埃开始。 星星一直都在这一片云海等着太阳疲倦之后离开，我也一直待在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离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 哇，唱得好棒啊这首歌。 时间走得太快，要爱的痛快，宁愿受伤也不想要空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单里徘徊，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离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 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爱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 这首《尘埃》， 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在孤独里徘徊。 哇哦！ 哎呀， 给小姐姐打 call。对，刚才有很多的朋友进到直播间啊，然后呢说，唱的还是非常好的。对，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话筒，待会儿可以稍微离得再远一点，我觉得这个音色就会更好，对不对？ 好的。 好，那么这是一首《尘埃》，我刚才听的时候就有一点感慨，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年龄存在代沟耶，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像你们九八年的啊，这些小仙女们，你们现在都听谁的歌？ 听 JJ 的呀。 JJ 除了 JJ 呢，像这首《尘埃》它是来自于谁的？ 佳佳。 佳佳 就是一个，这个是那个一个偶像剧，就是《步步惊情》里面的一个插曲。哎，插曲还是片头曲，反正就 原来是这样啊，《尘埃》。对，其实这首歌还是有一点点悲凉。 对，比较悲伤。 是的，让我想到另一个插曲《凉凉》 讲的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嘛。 对，反正这个《尘埃》，我觉得这首歌到目前为止是三首里面我觉得唱的最好的一首。 哇，都破音了。 对，但是破音才显得真实啊。 哇，太好了。我这是真唱、 啊、 特别真实的真唱。 对，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我现在坐得很不舒服。 你可以站起来的。 好，那我站起来， 站起来唱哈，就是找到这个 KTV 舞台的感觉，就怎么嗨怎么来。 好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确实，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嗨一下。对， 月牙湾吗？ 对，你懂我说的是什么？对，一般这首歌你都会站着唱吗？ 这个呀，坐着唱吧，月牙湾。但是我今天站着唱的。 对，我觉得你可以站着唱，好不好？ 好呀，那我站着唱。 嗯， 我唱的肯定不是很嗨，因为我唱不嗨。 自带忧伤技能。 就是、对，我比较丧。 没有，我觉得长这么喜庆，这么好看。对， 但是我唱歌很丧。 哎，其实还好，我觉得这样吧，月牙湾是检验你唱歌到底能不能欢快起来的一个 标准。哎呦，我就是五首歌选这首进来，就是为了改良一下我这个氛围。 好，那么接下来呢，月牙湾要带给大家。 好，谢谢大家。 听听啊，月牙湾这个前奏呢会稍微有一点点长，大家可以做一下准备。四星呢也可以 嗑个瓜子儿， 搬好小马扎，马上开始了。哇，有没有走进大漠的感觉？看驼队， 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从半路看回去，这情话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的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 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鞋呀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那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呀比泪水坚强，心声呼唤就让我融化，那一粒粒水烟花成我翅膀，想着我爱的人睡吧。 哇哦，好棒好棒好棒，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哈、好，那么我觉得这首歌唱的也是非常好，谁说你唱的丧了，很好啊， 因为我之前唱过 JJ 的一首当你，然后就在 你的眼睛， 对，就那个、然后那个反正就有点丧、 没有没有， 就是他们 说 失恋了， 你一定要撕掉这个标签，是谁给你的这个称号、一定是羡慕嫉妒恨吧， 对，我的室友们 啊，好吧，那室友们是属于这个爱到深处自然黑，你知道吗， 对，他们永远追随着我、永远到处黑我，特别开心， 对，你看可给你送来了玫瑰花和小熊 啊，谢谢他， 谢谢他哈，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待会儿还有最后一首歌，对，最后一首歌是声调上去的、 对，我一会儿要再破音了，我就我就退出歌坛，好吧， 退出歌坛不行，那你先正式出道先啊， 对，我得先对，给我个机会让我出个道， 是的， 谢谢大家， 刚才这个站着唱的整个的形象啊，小仙女跃然纸上、对耶、非常的棒哈、所以呢引来了大家的无数的礼物和赞赏，也谢谢大家啊，那接下来呢， 谢谢， 礼物不要停，666不要停，压轴曲目即将登场，就是这首声声 JJ 的不可以再唱坏了， 好、那你要坐着唱还是站着唱， 站着吧， 站着，好，那我就准备好了，我要给你放伴奏啦， 放，加油 加油啊，好，站起站起来吧，准备好，声声 是否都沾一件的星星追我，带走我的思念，流浪整个烟火抛落，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抖着双手拼命握紧 生的火 最动情，也是最就是起承转合最好的。